星星也会对你上一课，童年是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，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，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望，有没有永远相向？